洋洋，今日要回老子靠山王，靠山王。 听着嘞， 成贤弟要地方，老子手下人马强，你我只为接荒岗，何必与他动刀枪？动刀枪啊！哎！ 刘大哥，你错讲，要今也来拼砖墙。当年我父为大将，被杨林杀死在战场，十数年来江湖闯，报仇只是挂心肠。今日会着杨林面，要我罢了老子。大开堂， 贤弟，他杨林老儿为哪则样狂，为办了16万弄一岗，你我弟兄趁此机会将他接下，待遇济源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岂不逍遥爽快？依我看来，黄冈势大，你报仇是小啊！ 哎，报仇的势大，黄冈势小。 黄冈势大， 报仇的势大。 黄冈势大， 报仇的势大。 我说，二位瓢把子，要劫黄冈就得杀死杨林，杀死杨林才能劫夺黄冈。这叫这头不着那头着，两头一着才对手。只要程燕把大鼓地抡，杨林活不了，黄冈也跑不了。 还是朱能儿说得爽快呀！此番到了长野林，咱的大斧一抡，连黄冈带杨林是都给他们包了圆儿啊！ 没错儿， 好。既然至此，长野林吃着， 长野林吃着。

长野林打起16万龙魔一杆。 徐大哥， 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达二人所作。哦，方才尤俊达不敢对二郭明言之音，他在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。若对二郭食言，窥见绿林英雄，咱咬金不懂他什么金盆洗手银盆洗脸呢、啊、此事全当按一人所作，不与他相干。话已讲明，咱要到公堂自首。二郭，你快快与俺上马。 给秦老伯母上寿去， 请。

谁呀、啊？ 就是他爷你。 哎，秦琼啊，你可不许血口喷人呐、 啊！其他爷，小人奉命捉拿响马，至今尚未拿获，太爷就要用刑拷打。打坏了双腿，少不得养伤一月，调治半年。那响马岂不望风而逃？再难拿获，看起来你打的是秦琼，唬的是响马。你与那响马乃是一党。 哎呦，你的，呦你的，你打那么来的？好好好。有理，你我不打了，我打他们俩是不行啊！来、哎，打反虎联兵！ 他二人越发打不得了。 哎，我怎么连他们都打过去了？ 像这龙一刚，声势浩大，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，五十一伙，打坏了反虎联兵。我孤掌难鸣，怎能防查？看起来你还是虎皮那响马呀！ 得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好，就算你说的有理，你也不打了，他们也不打了。 哎，老天， 干脆这么办，这是批评，这是补牌，全交给你们，到日子给我交差。哎，秦琼，可是这么着，公堂一句话，不许耍无赖，再要拿不着，提防你的脑袋来了。 哎 退堂了， 来来来。 什么？这两句话回答的不错啊， 可是真有点悬呐。天地啊！上堂之官装聋哑，莫把朋友来举发，放开胸怀莫牵挂，解救小丑我们不管他， 吃掉去。 哎，好好好好好， 我问秦琼，三山五岳英雄道，七月十六拜寿星，拜寿星， 请安哥。 来了， 请安哥。 是哪一位？ 是我。 小先生来了，请到里面。 哎，好。 与老太太拜寿来了吗？ 小可拜寿不在话下，请出二爷，我有要事相告啊。 二爷出门未归，稍等片刻。 哎，好。 秦琼自有英雄胆，撇开闲愁真寿宴。 二爷回来了， 秦琼 小姐人来了。 二哥， 来上。 慢着，一人不是客，宾朋快张罗。 宾朋都来了吗？ 来了，二哥听了。 秦琼， 连日好力士，客来一阵风。人人备受礼，个个问秦琼，有的是红须汉，也有美英雄，高矮何胖瘦，道长遇书生，各把衣冠整，齐到尊府中，尊府中。 家国的 好，家家楼舍也 啊，小弟告辞。 秦二公， 感谢你， 久违了啊。 愿您当面恕罪。 徐长安，我臣来等满额而过海山， 难 请吃不过我臣把一手 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 大哥干什么来了，快给老太太拜寿。 拜寿 老王母扶着东海寿比南山， 人寿你 们众家英雄。 众家英雄

就疼在那妖精的心上也罢。 此事全当安一人所作，不与他人相干，但要到公堂自首与二国的相完差。完完啊！ 要进住 口，不用管。 三道暗黄都冲凉，满足小小是心脏，皮开肉磨烂没有火烫，只要心里的真模样，听得个人都凉。哭三 我说你别再犯毛包了，成不成啊？ 哎呀，这是你的腿两难，我无主张，你的腰我进屋怕相爱呀， 很好汉。